两个人就打在一处了。 两个人施展手法，双方的人都看着呢。 黄志精神抖擞，刀似血片，两个人打了40多个回合，分不出输赢胜败来。等40回合一过，黄志这口刀一刀比一刀慢，一刀比一刀迟，渐渐就落了下风了。可欧阳执掌边招紧密，神刀手黄志不能近身了，只能卖刀了。再打下去，黄志就得输啊。就在这时候，有人高声喊嚷：“师弟啊，且请退下，待愚兄一战。”黄志赶紧虚晃一刀，纵身行出去一瞧，来的就是师哥神枪阵八方段洪亮。师哥您操累了。说完，神刀手黄志下船了。三爷段登段洪亮一拖手中大枪，在手中砰的这么一捋，可了不得，他爹可是神枪赛燕超啊。听过《隋唐演义》，谁不知道罗家枪啊？俗话说得好，大刀为百兵之祖，大枪为步兵之帅。段三爷手中这条大枪，1尺8长的枪头子，9尺的枪杆，1丈08岁，斗大的犀牛尾红缨，可了不得了。欧阳执政一看段三爷上来了，这一场凶杀恶战谁胜谁负，下回再说。 走在大街的女子。 光一样自由，就像你的温柔无法挽留。你推开我伸出的双手，你走吧，最好别回头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吟歌。1033广播书场， 欧阳志正一瞧，段洪亮来了。不呀，段庄主啊，你与王爷义结金兰，始祖而终弃呀，弟兄弃强，手足变目，岂是英雄所为？未免被武林人耻笑吧。段洪亮摇了摇头，阁下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。想当年王爷落魄长街，雪地产子，段某救王爷全家于危难之中，现在王爷羽翼丰满了，却忘却了昔日，私遣谭天带人到我家杀人放火。英王已然把手足之情抛于九霄云外，王爷忘恩于前，怎奈段某负义于后？谁是谁非，自有后人评说，何劳阁下多言，请进召吧。那恭敬就不如从命了。欧阳志正手中的链子边哗啷啷一抖，单放朝阳，直奔段洪亮左边的太阳穴。段三爷吞头往左边一躲，然后滑右步，枪转在前，加枪带棒，唰就奔了欧阳志正的双腿了。欧阳志正赶紧抽鞭退步，段洪亮一个凑步，擦擦，右脚在前，脚尖一点地，换成左脚在前，这叫连环步。跟着一个霸王摔枪式，唰的一下，这枪就奔了欧阳志正的前胸挂两肋了。段洪亮的枪是家传的，了不得呀！这枪扎前胸挂两肋，嘿，还挂着五胸六肋七双腿呢。这是进步的绝招。欧阳志正马上来一虎坐坡，蹭的一下往后退出一丈挂铃。不呀，欧阳志正心说好厉害的招数。段洪亮是柔身近视，把大枪展开了，枪尖这么一抖，冷嗖嗖遍体纷飞，如飘瑞雪呀。两个人打了30多个回合，突然间旁边有人高声念佛号： 欧阳佛，欧阳义士，闪躲在一旁被圣人会刀做何呀？ 三爷段洪亮端枪站稳了，一看上来的是云霞道士杜清风。当年在护国寺给杜清风碰上镇八方四面昆仑侠图林童海川了，动手的时候老剑客爷在暗中喊了一声抛月亮剑，佟林听了师爷的，使了这招抛月亮剑，削了杜清风的道观。这杜清风没辙了，他的徒弟数倍摘星焦雨给他出一主意，把他这道观呢用胶水粘在他脑袋上，这短头发呢太少了，也拿这胶粘上了，不好看呢就拿这墨水在这道观周围这么一抹，全黑了。师傅您返老还童了。其实呢他已然是老杂毛了。话虽如此，杜清风的本事可不错，佟林佟海川这一剑可就把杜清风的时运给消了。这回呢他就不应该上这犯狂来。杜清风没瞧得起山庄的人，他上了大船了，把嘴一撇：段洪亮啊，山人置你死地，